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收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哈来带大家回顾哈过往的历届冬奥会当中哈发生的那些精彩的故事哈。今天为大家来回顾的是第九届哈，是在1964年举办的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哈，为我们带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自于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教授哈。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欢迎崔教授的做客。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论论好。 哎，今天跟崔教授一起哈来分享的是第九届哈1964年的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其实说到这个因斯布鲁克哈，相信很多喜欢滑雪的朋友啊，喜欢冬季运动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的熟悉的哈。这是位于奥地利，同样是一个规模不大啊，这个一个相对人口规模比较小的城市，但是哈它是一个有名的滑雪圣地哈。所以说这届冬奥会去到这个地方呢，应该说也是实至名。但是这届奥运会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当年哈，就是1964年这届奥运会举办的时候，好像这个因斯布鲁克本来是一个雪冰雪资源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那年好像遭受了点意外情况哈。 对对对对，这个缺雪严重，去年这个问题 缺雪严重。哎， 对对，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呢，他其实曾申请过第八届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嗯。 但是最后呢，却 落选了， 败于美国的斯克谷。 嗯， 1964年的时候呢，因斯布鲁克他又提出了，第九届冬奥会的主办的申请。 嗯， 那当时呢，其实一同申请的还有加拿大的卡尔加里， 嗯， 还有芬兰的拉赫蒂，以及瑞典的奥勒。那最终呢，那因斯布鲁克他还是战胜了对手，赢得了这届冬奥会的举办权。那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有必要说一下这个因斯布鲁克这名称的来历。 嗯， 挺有意思啊，它的名字其实是与当地的因河桥有着密切的关系。 嗯， 1180年的时候呢，因河北岸出现了一个村庄，随后呢便在因河桥上修建了第一座桥。到了1238年的时候啊，村镇发展成为一座城市了。这个城市要起名字怎么办呢？就以这个因河桥起名，说叫因斯布鲁克。 嗯， 而因斯布鲁克的名字的含义就是因河之桥的意思。 因河之桥， 对， 还挺美的啊。 对对，这桥呢，因此也成为了城市它的会徽的一部分。 嗯， 而因河桥呢，就是这座城市的象征了。所以呢，这个因河桥的形象，在这届奥运会上的会徽里边也展示出来了。 嗯， 这个因斯布鲁克呢，因为是处于东阿尔卑斯山区。所以呢，它的自然条件呢得天独厚，你包括冬天呢不很冷，但是温度适中，积雪呢也比较充足，而且呢崇山峻岭是这一地区，免遭难以预测的粉风之祸的天然屏障。当然，这是它的自然条件，以往是这样的啊。而粉风呢，其实它就是冰雪这个运动员的天敌，过去我们遇到过啊，在前奥运会里。因此呢，每年来这里休闲滑雪的人非常多。其实呢，本来他这届冬奥会拿的主办权，又赛前的冬奥会信心是十足的，一切准备工作却可谓完美无缺。那就是天公不作美，气候变化，这个运动会也会照常进行。因为根据以往的气候呢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这一年的天气还真的是跟组委会开了一个玩笑。 嗯， 具体情况这样的，就是一月的时候呢。因斯布鲁克的气候呢却反常的变暖了，而开幕式前夕，当地还刮起了平常很少见到的粉风， 嗯， 一直不停，说迟迟没有降雪。 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在山地，这个冰雪呢也在逐渐的融化。据当地的老人介绍说，说一百年来从来没有哪个冬天的雪像今天这样如此之少。 嗯， 所以这确实很反常啊。那怎么办呢？于是奥兹维局市政府当局呢动员了市民、学生啊，另外还出动了3000名奥地利的士兵以及军用卡车。 嚯！ 啊，从2500米的高地的悬崖上运来了20000平方米的雪。 哦， 运到这个越野滑雪场，那主要是越野滑雪场，要需要这些雪啊，所以一应这个比赛的需要。为此呢，他们往返多次，是包括35公里的路途啊啊，这可以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一项劳动。 嗯，纯人力哈， 对， 纯人力搬过来的。 对，不过呢，由于各方人员积极努力啊，那终于是苏降运动员和山地滑雪运动员的竞赛得以顺利进行。 嗯， 所以他们能够进行，与当时的市政府还有奥组委啊，对这些发动全市民学生的努力分不开的。 是啊，这个紧急动员能力也是挺强的哈。 对对对。 再有呢，那个时候可能一些这个科技手段哈，这个运输的条件技术都不像今天这么发达。 对对对。 所以刚刚像这个崔教授讲的，当时出动了好几千哈，是好几千的这个士兵， 包括学生、 学生 市 民啊，市 民 啊，都发动起来了。 对对对。 就是去搬雪哈。 对。 这个确实当时这届也是由于这个气候哈，这个比较特殊，所以造成了这个也是冬奥史上。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幕哈。但是虽然说这个缺雪这个问题在比赛当中哈，应该说是得以不错的解决了哈，但是呢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可能这个雪搬运过程当中哈，它可能有一些这个相对这个条件没有特别契合啊，这个练习还有比赛，所以这届冬奥会也是出现了两个啊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这个意外的情况。是有两名运动员啊在这届冬奥会当中是不幸的身亡了，这应该也是冬奥历史上第一次有运动员在这个冬奥会期间比赛的时候身亡。 对对对。其实是这是奥组委呢跟整个市政府没有想到的事。 嗯， 因为刚才说了啊，根据以往的天气气候不会出现这样的反常。 嗯， 但是既然出现这样反常气候呢，它会从外地运来一些这个雪来补充这个越野滑雪。但是呢经过努力呢，虽然世界这届冬奥会免于流产，但是还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嗯， 因为在缺乏雪的场地上呢，特别是比赛之前啊， 嗯， 比赛之前呢，这个雪呢准备还不是那么充分。说两位做赛前练习的选手呢，为顾及其生命的危险呢而进行练习了，结果出现了这个丧生的事故。 嗯， 造成了这个冬季奥运会啊，冬季奥运会自1924年以来最不幸的事件。 嗯， 这两位人呢，一个是呢，奥地利的滑雪选手米尔尼。 嗯。 还有一个是出生在波兰的英国雪橇选手斯基佩奇。那这两个人呢确实在这奥运会比赛之前出现了这样的不幸的事件，既给他们本人也带来了一种灾难，同时对冬奥会也造成影响。 嗯， 那这一事件其实也是给本届冬奥会及其以后的冬奥会的举办敲响了警钟。 嗯， 所以这个赛前准备啊，以及这个包括一些规则的使用，包括对运动员的一些要求呢都非常重要。 嗯， 所以这一事件呢其实对历届往后举办冬奥会呢都是一个教训。 嗯，是，一说到冬季运动哈，尤其是这些这个雪上运动，大家都会觉得是非常刺激，同时呢也是危险性十足哈。 对对。 在这届冬奥会当中，有两名运动员是不幸丧生了。其实截止到目前，出现过这种意外情况，在后面比赛当中也有哈，但其实 也有， 但其实整个的，因为这种意外哈，失去生命的运动员数量，其实在整个冬奥会历史上也不算是特别多。 对对对，它是特殊情况，主要还是赛前准备的问题。 赛前准备的问题啊，可以说，现在哈，整个的这个安全防护的条件呀，包括场地的这个条件呀，比那个时候应该是要好很多了。 对 对， 特别是运动员安全问题。 对啊，尤其是也是运动员安全保障这一块，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哈，在未来哈，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也是不要出现啊，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哈这样的事件。另外呢，这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关于它的这个火种采集。然后记得之前几期节目跟这个崔教授聊的时候，有很多次都聊到了这个火种采集，就是冬奥会的这个火种哈，它和我们熟知的这个夏奥会哈，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夏奥会它的这个火种都是采自于这个希腊的奥林匹亚山下，然后冬奥会呢， 哎，他之前没有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定啊。 嗯， 之前这个在节目当中聊过，我印象很深的一点，这个第一次采火种的时候是从这个当地的一个挪威著名的一个运动员家里边的壁炉里边， 对对对， 他们家壁炉里边的火就当做奥运圣火来点了，非常有意思哈。 嗯， 但是这一节因斯布鲁克这个圣火采集，哎，好像又遵循回了传统的奥林匹克火种采集的这样一个规则，是彩色奥林匹亚。 是是，其实这个圣火的采集啊，在之后的历届冬奥会里，包括夏季奥会，它是作为一项很重要的程序，也是一种仪式。那既然这里讲到这个圣火采集，我们先把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开幕式的情况先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冬奥会是1964年1月29日下午呢，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大吊台下的一个盆地举行的。那当时呢，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派出了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有你包括印度、蒙古，还有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参赛运动员呢，达到了933名，而且女运动员呢有200名。 嗯， 那比赛项目呢是包括这六大项吧，10分项，还有34小项。那在比赛过程中呢，他这个就是比赛之前这个开幕式呢，他的是在什么，在高台滑雪场的周围是这个一个巨大看台上举行的。 嗯， 那周围呢有6万名观众参加这个开幕式。 嗯， 而世界的两旁的街道和凯旋门以外呢，以及圣安娜纪念碑前也都站满了人群，说规模非常宏大，声势呢造的也非常规模呢，在整个这个城市里边有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说壮丽多彩。到了16时的时候，这个冬奥会的火就开始被点燃了。其实说起这个圣火的来源呢，本届冬奥会跟以往还是不一样，它是首次取自希腊的奥林匹亚。 嗯， 而圣火呢是在赫拉神庙前，有几位希腊少女用凸透镜聚焦日光，点燃了圣火盆。 嗯， 然后呢用圣火盆呢引燃了火炬，通过接力传递到因斯布鲁克。你看这种点燃这个圣火的这种仪式啊，就是火苗的仪式，跟后来的夏季奥运会基本一样的。 嗯。 而且获得点燃本届冬奥会火炬种荣誉的呢，是奥地利著名的高山滑雪运动员李德尔。 嗯， 奥地利游堕雪橇的运动员呢，阿斯特呢，代表了运动员宣誓。奥地利总统的沙尔佛呢，宣布第9届冬奥会开幕。 嗯， 这开幕式上呢，刚才我们说了啊，因为开幕式之前还出现了运动员伤亡事故， 是， 所以说开幕式的全体人员还起立默哀。 嗯， 像在赛前训练时丧生的奥地利滑雪选手米尔尼和英国雪橇选手斯基佩奇致哀。所以说呢，虽然这个火炬点力，这个火炬火种呢点燃呢是很有特色，但是由于赛前出现这种运动员的伤亡事故呢，所以在这个开幕式上呢，也同时对运动员呢，进行了相位的这个致哀仪式。 嗯，是啊，也是由于开幕式之前啊，其实这两名运动员还不是说在开幕式之后的正式比赛当中， 对对， 这个遭受这个意外的，是在开幕式之前练习当中啊遭受意外，就等于说这个其实正式比赛还没有开始，那就已经有两名运动员啊因为这个赛事而离开了。 嗯， 所以也是给这届的这个冬奥会啊，其实在开幕的时候，刚刚崔教授讲的大家起立默哀，其实还是稍微蒙上一层阴影的哈。但是在这届比赛这个开幕之后啊，这个运动员们的表现哈，马上就用自己的热情打破了啊这个两名运动员丧生所造成的这种阴霾。这届这个因斯布鲁克冬奥会诞生了很多的这个体育明星啊，也创造了很多的这个好的成绩哈。说到这个比赛成绩上，这届有没有什么特别您印象很深刻的哈亮眼的这样的明星运动员呢？ 刚才我们讲了啊，包括开幕式之前出现这种事故，但是开幕式呢整个的仪式呢举行的还是比较隆重的。 嗯， 除了开幕式隆重，其实在比赛当中呢也出现了好多这个令人激动的一些场面。 嗯 啊，包括一些运动选手啊获得了好大的成绩啊，你其中呢在滑雪比赛中，速度滑冰啊，他就在这一次冬奥会史上呢创造了一个奇迹。 嗯， 1连4天的比赛期间里，你像我们知道的啊，苏联的选手女子选手斯科布里科娃，这个人呢尽显其冰上运动的优势。 嗯， 他的有几个比赛啊参加了，一个是在短距离500米比赛中，那个20岁的这个 斯科布列克娃呢是加入了争夺。 嗯， 他呢像平常一样呢滑得轻巧优美，在冲过终点线的时候，他的成绩显示整整的是45秒。这一成绩呢，打破了他的奥运会纪录。这是第一个项目。 嗯， 在1500米速滑比赛中呢，他同样是更充满了自信。这个时候的成绩是多少？是2分22秒6。 嗯， 这个成绩呢，其实他是创造了奥林匹克的新纪录的。 嗯， 他不仅遥遥领先，而且还超过了几十名速滑男子运动员的成绩。 嗯， 那这一点了不得啊！这一点在奥运史上呢，是很少见的。 一个女选手， 对， 成绩超越了男子选手。 对对 啊， 另外呢，他还参加了1000米的速滑比赛。 嗯， 而在1000米的速滑比赛当中呢，斯科布里克娃呢与队友叶格洛娃之间呢，他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争夺。那结果呢，他又获得了一枚金牌。 嗯， 这是又获得。那到最后呢，在3000米的比赛中呢，斯科布里克娃呢又登上了颁奖台的这个顶层。 嗯， 所以说呢，在本届冬奥会上呢，斯科布里克娃作为苏联运动员的女英雄，一共4次获得了奥林匹克冠军。 嗯， 所以在因斯布鲁克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呢，有人就问他了，那么斯科布里克娃说，你把这么多的奖牌保存在什么地方？因为他过去还获得了好多这方面的奖牌 、 他怎么回答的？他大笑了一声说我家里有62枚奖牌，会有地方放的。后来呢，斯科布里克娃当了教练了，他有了一个儿子，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训练，他还要到格林诺贝尔，就后面的运动会，准备去参加他的第3个冬奥会。 嗯， 因而他又得以进入了国家队，但是很可惜啊，在那次运动会上他表现不佳，没有获得金牌。但是在这一届奥运会上，他确实成为了苏联女选手收获4金的第一人。 嗯，就在速度滑冰这个项目当中哈， 对对对， 非常有统治力哈。 嗯， 我印象当中这个收获4枚金牌这样的一个成绩，是不是也是在之前哈，这届因斯布鲁克之前的历届冬奥会当中应该也是一个最佳的成绩？ 对对对，也是最佳。嗯，你这在这届冬奥会上他是第一人，但是历届奥运会上他相比着他也创造了一个奇迹。 嗯，创造奇迹。 对 啊，同一个项目上4个小项啊， 对 对 全收获了金牌啊，这也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著名的啊这个女英雄啊，非常优秀的女子运动员哈，斯科布瑞科娃。 对， 除了这名运动员这个表现非常突出之外，其实这届冬奥会当中还有一些关于这个运动员的这样的故事哈，也是反映出了其实奥林匹克他的一个更高更快更强，像我们今年啊这个去年哈这个东京奥运会加了一个更团结啊，因为很多运动员反映出了这种团结友谊的这样的精神哈，在这届奥运会当中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事例？ 其实从冬季奥运会举办以来，每届冬季奥运会啊都有这种体现运动员团结精神的这种事件。 嗯， 这种这个现象的发生，你像这届冬奥会上吧，本来呢它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它这个又在山坡滑道进行的有多雪橇比赛。 嗯， 但是因为天气原因，这个滑道雪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就改换场地了。 嗯， 一改换场地呢，因为因斯布鲁克的这个奥林匹克线路呢可以使用，所以就改在这儿进行争夺奖牌了。嗯，其中呢参加双人舵比赛的有意大利的蒙蒂与他的同伴，还有英国人纳什以及他的同伴科森。 嗯， 迪克森啊，就英国人纳什和同伴迪克森。那最终呢英国人获得了冠军，但是他为什么获得冠军，其实这里边还有一段小插曲的。 嗯， 其实它是一段美好的插曲，互相帮助嘛。嗯，运动员的一种精神。就这个是这样啊，本来啊意大利的蒙蒂已经7次获得了世界冠军，但是不是在冬奥会上。 嗯， 就是一次也没有成为冬奥会的冠军。而这次冬奥会他是对他来说也绝好的机会，包括他的同伴国家甚至认为蒙蒂这一次呢能够在冬奥会上创造个奇迹，能够获得这个世界冠军。 嗯， 但是在这届冬奥会的有舵雪橇双人座的企划过程中呢，他突然发现他的对手英国人纳什的雪橇突然这个螺栓出了毛病了。 嗯， 松动了。于是呢他就把自己雪橇的螺栓给拧下来借给了他。 嗯， 那这样他自己的这个雪橇呢肯定就是不是太适应了，中间肯定是不是太顺手。其实这个结果等于他顺手把自己获胜的机会送出去了，送给英国选手拿到了金牌。 嗯， 所以尔蒙蒂跟他的搭档呢在滑行过程中肯定这个速度啊还有其他方面 就跟不上对手了，他又获得了铜牌。但是这件事件说明了冬奥会中体现出的遵循奥林匹克荣耀和高尚精神的这种精神呢，在运动员当中呢是比比皆是的，而且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正如你所说的啊，蒙蒂呢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特别颁发的第一座顾拜旦运动精神大奖，而且这个奖呢，其实除了对他们是一个鼓励，还是对整个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精神的一种鼓励，所以他们这个事件啊，这种对后来的影响呢，在后来的几届冬奥会当中呢，对运动员的这个道德这个张扬，甚至互相帮助这种精神有了很大的，所以说在后来我们的奥林匹克口号里边又增加了更团结的， 更团结， 这就是基于以往运动员的表现，基于以往运动员呢在整个比赛中他的道德情操的发挥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我觉得这个事件啊真的是非常的典型，同时呢也是挺动人的哈，把自己相当于到手的一个获胜的机会拱手送给了对手哈，所以也由此获颁了您这个崔教授刚刚说到的第一座这个顾拜旦精神这个大奖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哈对现在的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奥运会也好还是其他一些体育比赛也好哈，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事件，我觉得每次我们都可以再回过头哈，静下心好好的想一想，就是体育比赛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啊，它确实是一个对抗啊，是一个竞技较量的一个平台，但是更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增进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哈，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哈，使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能够以共同竞技这样一个方式啊，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对方啊，更加的在用体育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交流的非常好的方式。 对，你其实你看一个世界上各种的机会，各种的形式，就体育来说比较特殊，而且体育来说运动员之间他这种情谊，他这种互相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的运动形式与其他的各种机会活动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体育当中，在奥运会当中，特别是冬奥会当中，经常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值得令大家称赞的，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现象。 没错哈，其实这届冬奥会因斯布鲁克啊，1964年的这届冬奥会也是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啊。今天呢，我们也是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啊，来大家共同回顾了哈1964年的这届冬奥会哈。今天非常感谢崔教授的分享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在明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来带大家来回顾在下一届哈1968年啊这届冬奥会，这也是非常。可以说非常浪漫的、这样一届冬奥会哈，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带大家继续来分享后面的故事啊。今天也再次感谢崔教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

大家好，我是北京控股男篮张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于朝怒，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关注 CBA 联赛，关注北控男篮。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呢，今天早晨北京天空中的云量较多，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差。中午过后天气会逐渐转晴，气温明显下降，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在4度左右，到了夜间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部还会出现轻雾。今天白天户外感觉阴冷，出行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具体天气呢，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东南部有轻雾，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阴，偏东风2-3级，气温在3度到-1度。今天天气�阴冷，登山气象指数是3级，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今天的气温在4到-5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3，天气阴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是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您户外晒太阳。